应对等措施。中方敦促日方回归科学客观立场，停止将防疫问题政治化，为中日人员安全健康有序往来创造积极条件。发言人说，当前中国疫情在预期和可控范围，很多省市已经度过疫情高峰，生产生活正加快恢复正常，中方有信心平稳有序过渡这个调整期。发言人指出，中方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原则，和国际社会分享病毒变异监测和感染人群等信息，持续和世卫组织开展技术交流60多次，向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分享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基因序列，为各国疫苗和药物研发作出积极贡献。德国总理索尔茨宣布任命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长皮斯托留斯出任国防部长，接替辞职的兰布雷希特。皮斯托留斯将在星期四收到任命文件并宣誓就职。62岁的皮斯托留斯和索尔茨同属社民党，索尔茨在声明中表示，皮斯托留斯在安全政策方面拥有多年经验，他之前已经与军方有非常开放和密切的合作，又指他拥有必要的力量和冷静，是带领国防军渡过转变时期的合适人选。57岁的兰布雷希特近期被批评政策失误同埋发表不当言论，喺星期一宣布辞职。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6点，升1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9，日元128.47，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79，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下降至11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同时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随即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瑞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就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慢车，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慢公屋。另外提一提大家年宵市场的封路啦。先讲返旺角花墟啦。由而家啦至到1月22号大约上午8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部分嘅太子道西支路呢都会临时封闭啦。所以太子道西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洗衣街。另外啦，持有效许可证嘅车辆呢就可以由凌晨嘅12点 通，至到下午五点钟上落课。咁而喺港岛区，维园嘅年宵市场封路咧，就会由早上十点钟啦，至到大约系晚上嘅十二点左右。部分嘅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咧，都会临时封闭。元朗咧就会封咗强业街噶，咁大家留意。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年近岁晚，提提你。 阿勤。近排系咪食咗好多油腻同埋煎炸嘢呢？ 系啊系啊， 咁就要提提你，记得少食多滋味啊，同埋饮多啲茶可以消脂解腻噶。 啊，多谢你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祝大家新年快乐。 宋府迎铺除夕夜，一同伟街中乐坛。 作为主席咧，我都系想推广将中乐咧带到去社会唔同嘅角落。咁之前嚟讲咧，我哋去过唔同嘅社区，甚至乎去到屋村，让普罗嘅市民咧都能够接触到我哋，唔使一定要去大会堂或者去到文化中心，系我去你嗰度。 咁年三十晚八点半，香港中乐团理事会主席陈伟佳博士，记得嚟到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嘅《教学有心人》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八点十一分，喺一月十八号嘅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嘅，早晨。嗱，农历新年就到啦，可能有一啲市民都要嚟紧呢段时间往返内地嘅咁，咁就要有一个条件嘅，自费做呢个四十八小时核酸检测，要有个阴性结果。有报道嘅就话喺一啲嘅做核酸检测嘅站就比较难网上预约啦，或者去到预约到去到都要排一轮先至系做到一啲检测嘅。成个情况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有检测承办商尚达生物科技创办人焦彦图，早晨。 早晨， 早晨，焦彦图，有冇头先即系讲到嗰个情况都有留意到，系咪喺网上面预约先啦？先讲预约呢啲检测系咪都爆晒啊？有一啲时段 系啊，即系以我哋了解，基本上上网嘅系啦，预约全部都系爆晒呢几日。 呢几日系个别嘅站啊，即系个别嘅检测站啊，定系全港都普遍出现呢个情况？ 我諗有幾個大區嗰啲就比較即係都肯定係爆曬啦。咁但係其實普遍嚟講，好多地方都係都預約滿曬。 嗯，所謂呢幾日其實就係新年之前呢幾日係咪講緊？ 嗯哼，冇錯。 嗯嗯嗯，係幾時開始出現呢一啲檢測嘅需求咧？又 其實就當年就係因為通關之後就開始啦。咁一開始頭嗰幾日就真係唔爆嘅，即係啲市民都唔使點樣排隊。咁但係就係即係。我諗係由上個禮拜五開始打後，就即係開始越嚟越多人係需要做核酸咯。咁呢個情況就即係呢幾日就比較嚴重。 嗯嗯嗯，我想知道就算呢、這個就係預約唔到嘅情況啦。網上面係如果預約到嘅時候，係咪都有啲情況就係去到都要排長龍啊？係咪咁樣？ 係啊，即係其實一般嚟講，以往即係如果唔多人嘅咧，預約當然都仲有好多空位啦。咁我哋不嬲亦都係歡迎有市民係就咁行過嚟，即係冇預約嘅去做檢測嘅。咁即係最近呢幾日就係即係唔單止網上預約亦都爆曬啦，咁亦都有大量嘅市民係即係冇預約嘅情況之下，亦都有嚟到我哋社區檢測中心排隊啦。咁所以嗰個排隊嘅問題都即係而家呢幾日就比較多咯。 讲下两类先，一类就系即系即日啦，即系冇预约之下去排队嘅，嗰个要排几耐啦？你观察到。另外就系预约咗嚟到嘅时候，嗰啲市民要排嘅，又排得耐唔耐咧？两者有啲咩分别咧？ 如果預約咗一個時段咧，咁絕對就係優先係可以即係進場去做檢測啦。咁但係即係冇人，咁但係都會有少少隊噶啦，即係都最長都可能要排即係三個至到半個鐘嘅時間。就算要預約咗，冇預約嘅話咧，最差我哋都見過，即係可能要排一兩個鐘都有咯。即係有幾近日為例， 有冇了解到其實佢哋係咪主要都係因為通關啦，定係因為有啲外遊有啲地方都要求要做檢測噶嘛？有冇了解到佢哋做檢測嘅原因或目的咧？ 我諗大部分都是回內地的啦，咁當然絕對亦都有些人是外遊啦，咁但是其實我哋就比較難去分辨，因為呢啲嘢我哋又問不到嘅。咁但是即係我諗其中有樣嘢，我哋知道絕大部分都是外遊咧，尤其是回內地咧，定係亦都係個最主要原因，點解要等咁耐隊咧？係好多市民對成個事情個成個安排唔係好清楚。咁所以即係由排隊就開始去問啦，去到登記嗰陣又問我哋啲同事啦，去到採樣嗰陣又問啦，基本上係我哋所有負責即係檢測中心嘅同事，所有人都係俾好多市民係去問各種關於通關安排嘅問題啦。咁所以令到其實某程度上令到件事係行得慢咗，就唔係話即係啲人係多咗好多，當然啲人係多咗好多啦。咁但係成個流程其實的確係因為回答咗好多問題，係令到件事係即係排等候嘅時間係長咗。 係咯，因為之前講話就算通關嘅時候，都成日都話就算喺呢個名額之下要做一啲嘅檢測，都係應付到嘅成個檢測量。咁所以就冇諗到話而家就話要排長龍啊，甚至預約唔到。呢個係咪都係你哋意料之外，或者人手上面有冇再加到咧？頭先因應你講嘅情況。 係人手就絕對有加㗎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大部分嘅市民今次過嚟做檢測都係為咗過關，而好多安排的確係好新鮮，佢哋係唔熟悉啦。咁所以即係我哋有增加人手啦，我哋亦都係即係我哋短時間之內會增加多啲即係報告啊、公告啊，放咗喺側邊啊，等啲市民自己可以睇啊。咁就希望即係將即係問我哋職員問題嘅時間就即係減到最低。 嗯，加咗幾多人手，同埋我想知道你哋預未來幾日係咪都係仍然係咁樣爆滿嘅情況嘅咧？ 一定係預咗未來幾日係會爆滿啦，因為都預咗即係臨近過年嗰個高峰期，其實就應該係即係之後幾日先至係再勁啲啦。咁加人手嘅話，其實我哋每個站都至少加咗10%到20% 嘅人手。 嗯，你頭先 咁，但係可能咧呢未來呢啲可能要再加多啲。 嗯，你頭先講就主要係可能係解答一啲市民嘅問題，可能嗰度係用多時間。但係喺整體採樣啊、檢測嗰個時間度有冇即係用多咗啦？呢啲位又有冇需要係加一啲嘅人手落去去舒緩咧？又 採樣嘅人手就冇辦法嘅，因為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按照翻場地個要求，其實我哋已經去到嗰個上限嘅。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即係疏導人群嘅人可以增加啦，或解答市民嘅人員可以增加啦，或者係即係幫一啲冇網上預約係要行入嚟，但係所以就要需要係現場登記嘅登記人員啊、電腦啊，我哋可以增加咯，即係最多就係呢幾個位置咯。 採樣唔得，檢測咧，咁喺檢測嗰個速度上面有冇需要加人手咧？ 檢測速度其實而家雖然多咗人或者啲人排隊排得犀利咧，咁但係其實我哋本身嗰、那個真係嚟到化驗所做檢測嗰、那個樣本，其實就冇話高到我哋需要增加人手嘅地步。 我想知道，因為而家有兩隻咁，一隻就係24小時收到結果啦，咁個收費上限咧就150蚊，另一隻就特快自費服務嘅，12個鐘頭內收到結果，收費就貴一啲嘅。有冇話而家都係按時係準時收到曬，定係都可能因為人多咧而影響到呢一啲出結果嘅時間咧？咁同埋頭先嗰個特快嗰、那個即係服務啦，叫做仲係咪有能力係維持到咧？以喺咁多市民有需求之下。 係，即係我諗而家市民排隊嘅情況都係喺呢個採樣嘅問題嗰度，即係比較麻煩咯。咁但係即係去翻化驗所嘅時候，其實由於嗰、那個即係真係要做嘅樣本數目就唔係超出我哋預期啦。咁所以即係12小時好，24小時好出報告，我哋暫時都係未見到遇到阻滯啦，都係能夠如是咁俾到市民。 有冇話特快定係24小時嗰陣邊啲人用得多啲？會唔會話都多咗人係用12小時內嗰個嘅服務？ 其實我哋而家見到70%嘅市民都係用緊48小時嘅，咁 這個趨勢會不會改變，我就暫時未見到。咁亦都可能係因為我哋市民嚟到問咗問題，知道個情況之後，都係決定用翻四十八小時啦。 有冇聽過有啲議員都關注到話嗰個特快十二小時檢測嗰個咧有個時間要求嘅，就話市民如果喺下晝三點之後去咧，就可能用唔到呢個特快服務嘅，係咪咁樣嘅？係咪全部檢測站都有呢個要求嘅？ 這個我想可能是個別的承辦商會有這個情況出現，我們自己的化驗所為例，我們就沒有這件事。 原因是什麼呢？ 你了解到其他 我估計就可能是偏更上的問題，因為我們自己化驗所就是24小時營運的，所以就也都確保到就是你幾時來我們都能夠12小時之內出到報告給你。但是我所知可能有些小一點的承辦商就未必是能夠負擔得到就是24小時個化驗所都有人運作。 除了話即係採樣嗰度要排隊啦，咁係咪我見到報道話係拎嗰個報告啊，即係做完有個結果一個報告都要排長龍，有啲咁嘅情況係？ 呢、這個就唔排除噶啦，咁因為即係的確如果需要市民想要有自質嘅報告，都會嚟到我哋現場嗰度，我哋去列印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就容易啲處理嘅，即係畢竟就係你加多幾台列印機，咁呢個問題應該可以舒緩。 但係點解會咁咧？唔係可以用電子方式嘅咩？一定要攞？ 我明白啊，但係即係我諗好多市民首先就對呢件事唔認識啦，亦都係以往翻內地的確係需要自質嘅報告，咁可能好多市民都未反應得嚟啦。咁呢個我哋嗰個即係宣傳啊，即係教育嘅工作，我哋就都會嘗試去做多啲咯。 另外點睇有啲消息就話預計啊，即係話政府好快會宣布取消呢、這、一個通關嗰個都要一個核酸檢測嘅要求咁。呢、這個對你哋影響大唔大啦？或者有冇聽過呢一個消息咧？ 暫時我哋就冇收到任何通知係關於呢樣嘢嘅。咁但係。即係亦都係即係常理去推論咧，呢件事發生，其實我哋亦都即係唔會覺得奇怪咯。遲早嘅事。 會唔會呢段時間你哋都多咗人手啊？你嗰啲硬件嘅投放，如果突然間話要取消呢個要求，對你哋呢一個營運上面有冇啲影響咧？都 硬件嘅提升其實就冇呢個需要啦，因為即係畢竟經歷過去嗰兩三年，其實我哋嗰個總體檢測量一直都係不斷上升，亦都去到而家呢個位。亦都是維持我之前的意見啦，即係應付檢測量，我哋係綽長有餘。咁但係即係倒翻轉就係即係我諗呢、這個喺前線去做採樣去安排市民排隊嘅呢啲人手，就的確係可以增加。咁呢樣嘢就係咯，我哋都不斷咁樣安排緊去做。 如果用快測取代呢一個核酸檢測，你自己點睇呢個？ 即係以我理解，內地點解會堅持要用核酸？最主要嘅原因就係防止有人造假咯，亦都係同樣嘅原因，點解深喉唾液自己採樣嘅呢個核酸，內地從來都唔被承認嘅。咁所以即係如果用呢個邏輯去推論嘅話，我覺得快測都未必會係即係被內地去接受咯。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情況好可能就係一係就係用而家嘅方式去核酸啦。就算係快測，我都未必覺得係一個即係強制嘅要求咯。更加多可能係一種即係自我申報啊，即係可能自己朝頭早探過熱啊，你冇發燒啊，你快測個結果陰性陽性咁嘅一種方式，就唔會話要你做完又要查咁嘅一個情況咯。 OK， 好啊，唔該曬焦燕圖。焦燕圖係檢測承辦商，亦都係尚達生物科技創辦人。頭先講到嘅消息咧，嚟自《星島日報》嘅。佢哋話據了解咧，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就係、是、之前同一啲嘅立法會議員會面啦，其中嘅議員都反映到一啲內地港人啊未能夠做檢測嗰、那個嘅情況啊，身在內地嘅港人做唔到檢測嘅情況。咁亦都有出席人士引述到陳國基就話咧，政府正考慮取消相關嘅安排嘅《星島日報》嘅消息。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話近日一啲檢測點啊，即係比較多人排隊啊、預約唔到等等嘅情況。立法會議員江玉寬，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江玉寬，你自己觀察到嘅情況係點啊？有關於檢測站。 我啊，其實琴日就開始有好多市民就同我講啦，即係就算喺日頭都好啦，就話喺嗰啲檢測中心嗰度咧，就好難去到，譬如 walk in 啊，即係即刻去即時去咧，就好難有入位啦已經。咁啊，其實係個別嘅中心嘅，蕭立文，即係我自己睇翻，其實喺網上邊，其實而家嗰個預約嘅系統咧，其實都仲有一啲係有位嘅，但係我自己比較今朝同埋琴日朝頭早咧，確實係多咗中心。在这两天其实是那个预约那个额已经是满了的了。 咁啊，琴日我或者都可以讲多啲啦。其实琴日我相信系夜晚放工嘅时候咧，个情况就最为恶劣嘅。咁我睇到几区咧，譬如丽阁村啦、吓环头磡啦、大角咀枫树街啦，咁嗰啲都出现咗人龙嘅。咁我自己去过丽阁村嗰度咧，八点几嘅时候，咁现场真系都有仲有几百人吓、寒风凛冽咁喺度排紧队等候检测。 你自己见到其实边个程序比较慢，或者出现个樽颈，又建议应该点做呢？ 好啊，其实我觉得个樽颈咧就唔系喺即系嗰个料啊采样嗰个过程，个樽颈咧就似乎喺门口个过程。门口咁有啲市民咧就同我讲，以前我哋就走埋去就登记啦，系咪啊？有好多柜台登记，咁有一啲嘅中心咧，佢又摆多张台仔喺前边，即系其实即系仲多咗重关卡，譬如喺俾钱啊，因为好多市民都系用自费嗰只噶嘛。咁啊，而家又要多咗重俾钱嘅步骤，咁啊又惊你嗰啲报告你收唔到，咁咪又猛咁核对你嘅电话。咁呢啲咧，其实如果喺嗰个数量好大嘅时候咧，确实门口我自己觉得真系要派多啲人先得。系如果唔系今晚咧，我都会再去巡查一下嘅，我会睇下嗰个情况有冇改善到。 除咗呢个建议咧，或者有冇啲咩方法可以舒缓头先你讲话排长龙嘅情况咧？ 咁第一咧，即係如果我哋短期仍然係仲要話呢個核酸，即係要做報告嘅時候咧，咁就真係要喺每一區咧要加大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我哋叫做數額。因為咧，我琴日自己去愛丁堡嗰度廣場嗰、那個即係流動採樣站睇過咧，其實五點幾咧已經冇咗嗰種我哋叫快籌噶啦，冇咗噶啦。咁如果市民真係要就算去自費都好啦，其實原來好早就冇咗籌㗎喇喎。咁我見到嗰位先生仲同我講，即係負責即係守門口嗰個仲話你快啲去網上搶籌喎，咁樣我心諗死點解會搶籌嘅要咁。咁 你講嘅快籌係即係12小時有出結果嗰個嘛，係咪？ 係冇錯。嗰隻好耐嘅，其實即係嗰隻係好少，原來嗰個配額咧係好少嘅啫。咁我希望咧，即係其實而家有咁多，即係我哋叫承辦商啦，佢哋係咪各自之間都可唔可以就有啲協調咧，係令到呢一方面咧係即係嗰個增加嗰個額度啊，同埋夜晚最緊要放工時間、食晏時間咧，就真係要派多啲人手。 OK， 另外嗰個收費方面啊，因為可以自費噶嘛，你係咪都有啲意見啊？對於 有啊，好多市民同我反映啊，即係佢哋話，即係其實當然啦，百零二百蚊對於好多有啲朋友就可以話，哎呀好少啫，你要去旅行梗係要去做啦咁。但係對於有一啲嘅市民咧，佢哋亦都覺得其實點解即係如果要係一定要規定佢哋要去做嘅，咁譬如佢哋話點解要咁貴咧？佢哋又相比起譬如有啲好似話國內又冇咁貴嘅噃咁樣，咁我都喺希望啦，如果特別有一啲成日都要即係商務上邊要即係返國內嗰啲，對佢哋嚟嘅都係一個負擔，咁可唔可以喺呢一度？即系都研究一下，如果真系要去做呢个核酸嘅，可唔可以系减啲嗰个费用呢？ OK， 好啊，唔该晒江玉宽同你倾到呢度。江玉宽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佢都观察到某一啲嘅检测点咧有排队排得比较长嘅情况嘅。讲下你嘅睇法，会唔会你自己都系面对呢个情况咧？18723，讲下你嘅经验等等嘅咁。另外咧就系寻日嘅公布嘅新冠阳性个案咧就系3800多宗。咁啊，特首李家超咧喺接受商报嘅专访嗰阵咧提到就话，如果情况系向住正面发展咧，会喺冬季上呼吸道感染高峰期之后咧。檢討點樣去調整防疫啦，有信心首季即第一季咧就係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另外近日報章都有唔同嘅消息，包括明報啦，提到話綜合多個消息來源，政府打算咧就喺3至4月咧係撤銷口罩令，唔使戴口罩啦。咁啊呢個之前咧亦都會取消染疫嘅人士嗰個強制隔離，就話最快農曆新年後就實施，並且會一併考慮咧處理而家現有嘅一啲隔離設施。嗱，如果咧真係取消咗呢個隔離令之後，一啲確診者而家可以喺屋企啦，係預約呢個嘅遙距診症服務啊，或者係用呢一個嘅指定診所啊，呢一啲服務係應該點咧？近日有啲嘅討論或者一啲消息都話係咪會停止咧？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肖立文。 早晨，彭洪昌。头先提到嗰样嘢啦，如果真系话取消隔离令嘅时候，其他嘅一啲服务，譬如指定诊所啊、遥距诊症服务嗰啲，系咪会取消咧？咁有啲讨论嘅，啲消息都讲到呢一样嘅。你自己点睇咧？呢个？ 我谂而家我哋社会都讲紧系复常啦。咁复常其实都应该要一个退场嘅机制嘅，即系总 逐步有序咁樣咧，即係回復一個正常嘅狀況。咁如果退場機制咧，其中一個必須要處理就係、是、當然我哋即係個新冠都變成一個風土病本土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即係感染咗新冠之後，咁點樣去進行個治療咧？呢、這個就唔會話因為取消咗嗰個隔離令或者係復常之後咧，唔需要提供呢方面嘅服務嘅。咁所以嗰、那個而家提供緊即係對於新冠病患者嘅無論係醫療嘅支援或者其他嘅服務咧，其實都應該要諗下喺日後個退場機制點樣逐步有序地即係提供一段嘅時間，然之後點樣再納入翻喺一個恆常一般嘅服務裏面咧去提供。即係嗰啲醫療嘅照顧咯。 嗯，所以退場，你覺得咩條件之下先可以停止？頭先講啊，指定診所同埋遙距診症服務，咩條件之下可以做咧？ 嗱，我諗即係當然早一段時間，我哋嗰、那個確診人數係去到30,000+嘅時候咧，每日嚇，即係而家大概講緊有4,000+嘅名額係可以指定診所啦，或者係即係視像診症啦，咁都係不敷應用嘅。咁當然即係近幾日咧，嗰個確診人數就漸漸都回落啦，即係去到3,000+啦。咁但係咧嗰個情況應該都仲會即係有一段時間咧係即係個確診嘅人數咧係維持一定嘅數目。咁變咗呢一啲嘅指定診所或者係視像診症咧，其實都應該係即係維持一段嘅時間，以至去到譬如話同一般嗰、那個流感嘅傳播狀況都類近啦，咁、 okay, okay. 其實就到時先至再諗啦。 好啊，嗱，彭洪昌，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彭洪昌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入境防疫防控措施放宽后，第一艘国际邮轮抵港。旅发局举行欢迎仪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会到场迎接。邮轮经鲤鱼门进入维多利亚港，消防船喷水欢迎，码头亦有醒狮表演。杨润雄同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同埋旅发局主席彭耀佳等会向抵港旅客派发纪念品，并到船上举行欢迎仪式。今日抵港旅客嚟自20+国家同地区，大约几百人。旅发局为佢哋安排行程，包括参观西九文化区、到西九龙游览同埋乘坐山顶缆车等。呢艘邮轮由今个月5日由新加坡出发，途经泰国同埋越南，今日喺香港停留一晚，听日回程翻新加坡。高铁车票数量由今日起每日双向增至共20,000+。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已经要求团队做足准备，应付未来增加嘅乘客量，并继续确保西九龙口岸运作畅顺。李家超喺社交专页表示，有見農曆新年前的高鐵車票需求殷切，運輸及物流局、港鐵和內地相關單位緊密溝通協調，同意增加每日車票數量。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在社交網頁表示，很高興能夠再次調整可供發售車票的數量，他已經指示港鐵為上升的乘客量做好準備。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閉幕並通過第14屆政協委員名單，85歲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不在名單上，意味他將會卸任。另一位副主席梁振英仍然在名單上，顯示他會留任。根據名單，新任委員包括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警務處前副處長劉業成等前政府官員。不過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不在名單上，意味她無緣成為國家領導人。商界方面，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順德集團行政主席何超瓊是首次出任政協。瑞典環保少女通貝里在德國參與環保抗議活動時一度被德國警方拘留， 通贝里和环保人士到德国西北部的吕策拉特村抗议，阻止能源公司在当地开采，要将村庄夷为平地。抗议人士在村外大约九公里的露天煤矿示威时被拘留，警方之前警告如果他们不离开将被武力驱赶，通贝里其后被释放。吕策特拉村位于北莱恩威斯特弗利亚州，坐落一个煤矿区，煤矿主人和政府达成协议，容许拆除村庄扩大煤矿产区，但环保团体反对，认为德国政府应该将焦点放在扩大再生能源。日经平均指数报26,240点，升1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94美元，卖出1,908.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28.47，瑞士法郎0.923，加元1.339，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79，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出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大榄隧道啦。咁较早前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而家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出九龙咧比较车多啦。龙尾咧就接近青朗公路啦，近住八乡路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青朗公路咧，近住八乡路对出。咁讲翻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嘅情况，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金巴伦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彩虹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都是車多，龍尾就在屯門騎術學校對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就擠塞，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就慢車，龍尾在浪翠園三期。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車多，龍尾在馬場。另外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澳龙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 深居。 深居可以说是生活励志剧，剧情讲述在上海买楼困难和生活艰辛的情况，结婚生仔之后的生活难处亦都大同小异，同家人的摩擦、买屋的烦恼的确同香港的状况都很相似，很容易可以引起共鸣，绝对是令观众容易融入剧情的剧集。 国剧830，深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除了和大家追访世界各地的体育赛事之外， 更加会找来名人嘉宾同大家倾下香港体坛的最新发展。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2023年1月18日，高铁今日起每日双向车票增至20000张。 国安处拘捕6人，指有反政府组织制作刊印煽动书籍。 新增3843宗新冠确诊，多46人离世。 俄罗斯防长称，俄军将大规模调整，并扩军至150万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提到不同報章消息的報導，包括明報呢就提到話消息啦，佢就話政府咧係打算喺3至4月咧係撤銷口罩令嘅，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亦都話喺呢個時期之前啊，會取消呢個染疫嘅人士嗰個強制隔離，就話最快咧會喺農曆新年咧之後就會係實施噶啦，並且會一並去考慮啦點樣處理一啲現有嘅隔離設施啦。咁頭先亦都講到啦，如果取消咗唔需要確診者隔離嘅話，咁之前一啲患者喺即係隔離喺屋企隔離期間啦，家居隔離期間啦，可以用到的譬如遙距診症服務是否仲需要呢？或者他們其他用到的指定診所服務是否有需要呢？因為他們取消隔離其實可以直接去出外求醫的了。怎麼看這兩項服務呢？如果真的取消的話，1872311又應不應該是取消呢？怎樣去退場呢？所謂1872311，電話旁邊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立文。 剛才都一路傾緊啦，即係如果話呢個指定診所同埋遙距診症服務係有一個退場嘅時候嘅情況啦，咁我就想問啦，你覺得係咪應該同時撤銷呢兩樣嘢咧，定係都應該有個先後嘅咧？同埋有個即係根據消息所講咧，如果係取消呢兩個服務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方向咧就會改為加強普通科門診服務，為一啲社區輕症嘅患者診治。你又同唔同意係用普通科服務去做咧？ 我諗始終都係要轉翻喺一個平常嘅行實況裏面去處理嘅，咁所以即係再往後係由翻本科門診嗰度去跟進啦，咁呢個都絕對合理嘅。咁只不過就話喺即係取消咗呢、這個真係有機會即係嗰個隔離令以後，咁如果真係仲仍然一段時間係有比較多嘅人士佢係有確診嘅情況嚇，嗰、那個需求都仲係大嘅時候。咁係咪能夠一下子轉換得到由本科門診嗰度去跟進處理，而唔係由譬如而家嘅指定診所啦，或者而家都好方便嘅就係線上嘅診症係可以咧就方便到確診者去求診，咁意思到咧就唔需要即係出門嚇，即係繼續將嗰個病毒去散播的情況底下咧，都可以得到一啲支援服務。咁我相信即係呢啲嘅服務咧，應該都仲有維持一段時間。不過我諗而家個問題就係而家咧就係確診者需要一係咧就呈報去咗個個案，意思到咧指定診所當佢去預約嘅時候咧，就知道佢係一個確診者，咁就可以即係提供個服務啦。咁但係日後如果冇咗呢個隔離令，亦都冇咗一啲譬如上報機制嘅時候咧，咁點樣確實知道佢係一個即係新冠嘅確診者而提供到嗰個醫療服務咧？咁我諗呢個程序上咧都仲要即係睇下點樣處理。再往後咧，其實大家經過呢幾年嘅經驗都睇到，其實無論新冠又好，或者當如即係每一年嗰個流感嘅季節咧，其實個需求量都係好大嘅。咁會唔會即係喺日後即係用翻而家指定診所或者指定診症嘅模式，喺日後一啲嘅流感高峰期嘅時候，可以即係特定提供一啲即係譬如話流感嘅診所，或者係即係再提供翻一啲試用診症嘅服務，咁就方便翻一啲即係集中處理啲流感嘅病人咧。咁我覺得呢個喺日後即係對個服務嘅規劃咧，都可以即係值得去再延續而家咁樣嘅模式嘅。 兩個問題，第一就係頭先你話都可以用翻普通科門診去處理嘅，咁但係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喺普通科門診去覆診嘅病人啦？咁另外就係如果你話繼續係保留指定診所或者遙距診症服務。即係係專係俾新冠病人嗰一個啦，係應該要保留到幾時？要視乎啲咩咧？係咪啲確診數字去到某一個位就先至可以取消？你嘅諗法係點啊？呢個 我諗嗱，即係 對於其他現有普通科門診嗰啲新症嘅病人咧，當然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就要透過睇下點樣去增加翻嗰個服務嘅新症嘅名額啦，同埋能唔能夠即係再分辨翻咧一啲慢性病患者佢喺門診覆開診嘅。咁嗰啲數目咧，嗰啲診症嘅籌數就唔應該係即係減少啦，繼續維持住要提供啦。咁而一啲所謂偶發性疾病，而裡面可能一部分咧即係要處理呢啲新冠嘅病人啦，或者係嚟緊再有流感嘅病人咧，咁呢一部分嗰個名額咧，其實就要再增加。咁當然啦，即係整體地能唔能夠再透過譬如私家嗰個市場嗰度去即係透過嗰度嘅人手，提供多啲嘅服務咧，咁覺得呢個政府亦都要同翻私家業界去商討啦。咁至於話即係成個日後點樣去即係再增加翻嗰、那個即係幾時去減少即係嗰個診診所診診症嘅服務咧？咁我相信就係、是、即係都等到嗰、那個新冠嘅病情同流感嗰、那個譬如傳播水平啊，或者係嗰、那個情況都類近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即係慢慢去退場。咁有機會可能都需要維持到去到咧，譬如話係六七月度嘅時間啦。即係你等到時候個疫情真係再回落啦，去翻一個平常嘅狀況啦。咁其實就即係去到嗰個時候咧，就可以即係正式轉換翻日常嗰、那個服務啦。 咁、 okay. 另外一點我都值得提咧、就是，就係其實而家除咗係展示診所或者係試用診症呢啲確診嘅對確診者的支援之外呢，其實現在一些新冠之後的康復那個支援其實都仲是有這個需要的，尤其是是譬如說有實質的中醫那個門診的服務啦。那日後呢，即隨著那個新冠的病患即本土化之後呢，其實確診之後那個新冠後遺症或者長新冠的影響呢，仍然都相對是會持續一段時間的。譬如外國都看到有一成到四成不等的確診者呢，都是有個長新冠的狀況。但是同樣啦，而家要去使用呢個長新冠的中醫服務呢，是需要有個確診的證明，或者是有核酸檢測結果即證明得到是才可以即用了十次的服務的。咁日後當我哋冇咗呢個檢疫令、隔離令，或者冇任何上報機制嘅時候，新冠嗰個問題仍然都會持續，即係呢個長新冠都要會持續一段時間，同埋影響到一部分嘅病人。咁、我哋都覺得即係嗰個康復之後嘅長新冠嘅中醫支援咧，都仲要諗方法點樣去支援翻一啲即係日後嘅新冠嘅病人。 OK，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彭洪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嘅。你自己覺得如果真係有一日咧取消咗隔離令，即係啲確診者都唔需要隔離嘅時候，一啲指定診所遙距診症服務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咧？或者幾時或者應唔應該係完全取消曬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咁頭先就講到有關於特首都提到啦，就話如果情況係正面發展啦，咁有信心可以首季解決所有問題啦，亦都有報道提到話可能係三四月啦，就係會取消呢個口罩令。根據明報嘅消息所講咧，據佢哋了解啊，政府就打算希望啊，在等到冬季之後咧，係撤銷呢個口罩令，以免咧因為上呼吸道感染個案激增，以致到逼爆咧呢一個嘅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唔同嘅即係一啲防疫措施啦，或者而家講緊所謂退場啦，喺復常之下點樣或者幾時適合係即係減少呢啲防疫嘅措施咧？咁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早晨。 系早晨。 先講下有啲消息就話預計最快農曆新年後就實施，就係取消染疫者個強制隔離，嗰、那個呢一、這個做法同埋個時機，你覺得係咪合適啦？有冇可能出現一啲問題咧？又 嗱，嗰個強制隔離咧，我諗可能係要稍為按部就班啲，因為最主要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咧，雖然我哋最近嘅個案跌得好快咧，但喺醫院入邊咧，仲有成係3800多宗咧，即係話嗰啲新冠病毒感染嘅個案。而呢、這個即係話其中咧，其實有345宗咧，一係嚴重，一係危殆嘅。而嗰個死亡率仲係相對高嘅水平咧，因為嗰個嘅醫院入邊嗰個壓力咧，仲係相當大。因為你始終都係退場，都係要守穩嘅醫療系統啦，所以一定要睇個醫院入邊嘅壓力係舒緩咗先啦。而第二樣嘢咧，你都真係要小心睇睇咧。香港唔係所有防疫措施都取消咗嘅。仲有一啲嘅檢測嘅措施咧，譬如院舍咧，同埋呢一個學校嘅檢測咧，我哋仍然都係做緊嘅。 當你咧係仍然都要強制檢測啦，做好多啲檢測嗰陣時候，又調翻轉頭，你又講咧就話唔需要係強制隔離咧，其實有少少自相矛盾嘅。呢度除咗自相矛盾之外，仲要小心咧，就係話咧，當你一放寬呢一啲咁嘅檢測嗰陣時候咧，你就喺個院舍度咧，仍然咧係有機會有另一次嘅，就係、是、比較大型啲嘅一個傳播啦，同埋喺嗰個學校咧都係會有傳播。啊！院舍嗰啲長者，我諗就都係避無可避嘅啦。即係如果你冇隔離啊嗰啲咧，你可能令到嗰、那個即係醫療嘅壓力咧。就算社區嘅長者，其實都好難幸免嘅，因為學校咧，其實個傳播咧係從以前世衛講嘅，其實唔同學校嘅傳播咧，其實都係呢個新冠就係病毒嘅傳播一個重要嘅途徑。而啲細路仔感染咗咧，好容易將個病毒帶翻屋企。當我哋係要逐步放寬啲措施，一定要小心當時咧會唔會有個反彈，社區入面嘅長者咧受唔受到影響？其實我哋應該都係咧先放寬咗呢啲檢測先，俾咗同埋亦都俾多相當時間咧，剩翻落嚟未打針嘅一路一幼咧，盡量都去即係話最有機會去打針啦，因為始終個病毒唔會等佢哋，同埋要處理咗，因為我哋放棄呢啲咁嘅檢測咧，引致嗰個嘅反彈咧，然後先至將一啲比較基本嘅。呢啲嘅隔離嗰度咧嚟到去取消佢啦，因為我哋香港咧嗰個實際上嘅疫情咧，個人力嗰個需要咧，其實唔需要咧，即係話將一邊普通嘅確診嘅人士咧，一定要去即係話咧係冇病徵都翻工。呢個同一啲地方有海嘯式嘅爆發就唔同，因為要維持嘅社會運作佢先咁做嘅啫。我哋未必一定需要照插嗰樣嘢，應該等到我哋放寬曬所有措施咧，然後先至再去做。而你嗰啲嘅其他嘅一啲嘅，譬如我哋嘅其他嘅措施咧，咁都係要去即係話係再睇個口罩咧。當然就個呼吸道嘅問題咧，尤其是香港咧，就係話咧，我哋嗰個咧係過去嗰兩嗰三年啊，其實嗰個流感基本上消失。而呢個今年咧，你見到無論歐洲同埋北美咧，個流感咧都係比較嚴重。而我哋香港呢，如果我哋係突然間放寬一個流感嘅問題呢，都係可能呢係會一個係幾頭痛嘅問題，同埋今年嘅接種亦都唔係話太特別好。喺咁嘅情形呢，其實都係一樣啦，我哋都盡量呢喺嗰個放寬，即係話嗰個口罩令之前呢，係盡量都係要提高嗰個流感嘅接種，同埋呢等到個冬季，我哋傳統呢二三月係流感嗰個高峰期呢，我哋而家未嚟嘅，我哋就係話等到冬季過咗之後，譬如你去到三月尾開始咧，嗰陣時可以考慮咧係放寬口罩令，同埋個口罩大家要知，口罩唔純粹係自己保護自己，一定係要嗰個源頭所有人都戴，你先至有個源頭保護加埋個人保護兩樣嘢成埋咧，我哋先至可以將個傳播風險可能減到得個4%。但如果你一半人唔戴咧，個傳播風險咧其實已經係增加咗9倍到36%。所以喺某個程度上咧，其實喺而家嘅好多嘅即係話歐美嘅地方，雖然佢哋已經放棄咗嗰個強制令咧，但係當地一啲嘅衞生嘅單位咧，其實都喺嗰、那個即係話流感啊同埋新冠病毒嘅感染之下咧，其實都鼓勵咧喺公共交通啊、飛機啊同埋啲室內啊一啲嘅所有啲環境咧，係叫人咧係盡量都係要戴口罩嘅。咁但係當然咧，因為個文化同其他問題咧，你未必咁容易咧能夠係真係話說服到啲人咁做咯。 頭先講過有兩樣嘢啦，第一樣就係檢疫令，即係強制檢疫嗰樣嘢，強制隔離嗰樣嘢咧就係取消。咁根據消息所講咧，就可能新年之後啦最快。另一個就係口罩令，根據消息所講就可能三四月政府就打算撤銷嘅。我想講個時間上面，你覺得係咪聽你咁講呢兩個時間都未必係合適咧？同埋如果真係喺呢兩個時間咁做嘅時候，頭先話可能會造成一啲反彈嘛，可能個幅度係去到點樣呢？另外頭先你提到話有啲人就未打針嘅，一路一又希望即係繼續提高佢哋啲打針個比率啦咁。咁但係另一方面有啲講法又話已經有一個混合嘅免疫屏障咯，已經足夠咯咁。點樣去睇呢一啲咧？又 我諗嗰個混合嘅免疫屏障係相對嘅。最主要咧就係話咧係始終有唔少嘅長者咧仲係匿咗屋企啊，冇打針入去。始終咧就係話咧，我哋都俾個最後機會佢啦。當你係放寬曬所有措施，包括埋學校啊同埋院舍嘅檢測嗰啲咧，啲唔打針嘅人咧，其實都係避無可避嘅啦。所以咧，其實咧就話我哋俾個機會咧，就係話咧喺我哋放寬曬呢啲措施嗰陣時咧，有兩樣嘢，一樣嘢就係話俾個時間佢哋係打咗針先啦，即係如果佢哋願意，但佢哋唔願意咧。 個問題呢都係個病毒呢佢都會同你解決嘅，因為佢始終唔會等，因為佢都係會廣泛咁樣傳播呢，嗰個群體免疫先去到一個比較平均嘅水平。即係當你放寬呢啲咁樣時候呢，佢係會令佢呢係有一個呢係可能會出現一個反彈嘅。咁但呢個反彈規模呢未必係會太高。咁但係呢就因為佢係會影響到我哋入面呢嗰啲嘅一啲嘅長者呢，係嗰個影響會比較大。而我哋香港呢人口其實我哋係相當老化，我哋個人口嗰、那個即係話嗰個年齡中位數到46呢，比歐美呀同埋內地呢由38到40呢其實都係高嘅。我哋而家嗰個長者嗰個感染嘅比嗰個嚴重性咧，同埋個死亡率仲係偏高。就算打咗三針都好咧，如果你啲80歲以上長者咧，其實個死亡率都仲係要 2.5%。所以大家話咧，係即係話係同個流感咧係話完全一樣。喺某個程度上咧，對一啲嘅高危人士嚟講咧，個新冠肺炎仍然咧係一個唔成比例咁咧，對佢哋構成一個威脅。所以第日都係一樣咧，就算我哋係所有嘢都放棄曬咧，其實你都知道咧，你係復咗常之後，唔等於個病毒係會喺我哋社區上消失，或者會跌到個好低水平。呢個係一個誤解嚟，佢風土化，佢仍然都會有某個水平度會傳播啦。而佢實際上嚟講咧，我哋都可能會有咧好大量嘅一啲所謂嘅口服藥物嘅口服嘅抗病毒藥物嘅需求，係由自己長者同長期病患者。呢、這個如果真係要取消啲指定診所嗰啲咧，同埋啲搖佢嗰啲服務嗰時咧，一定係要安排好一啲咧，係相應嘅一啲嘅替代服務咧。如果唔係咧，亦都會令到我哋咧，因為個新冠嘅死亡率咧係再次咧係飆升。 剛才那個反彈的程度呢，你自己評估會怎樣？如果取消口罩令，取消強制隔離， 我想最主要在個學校度會有一個短暫反彈，但由於我們的高峰期呢都剛剛先過了呢，其實個反彈的幅度未必真的會那麼大，只不過呢就是話呢，佢係會令到個病毒係有機會呢係跨家庭咁樣傳播。就算有啲長者想匿喺屋企呢，其實匿唔到，你只要有啲細路仔係返緊學呢，仍然會將個病毒帶返去。同埋喺學校入面嘅反彈呢，你唔走去驗佢呢，你未必知嘅。好、 okay. 多根本上啲細路仔可能完全冇病徵呢，但個病毒係會仍然帶返去。個個案嘅比例嘅幅度未必會真係咁大，你可能呢都係話係去到呢反彈咗，你係話仍然都係一個即係話係一個四位數字，可能去到都唔會話太高。 Okay. 但係調翻轉頭咧，你就係話咧，唔想係因為呢一個咁嘅反彈，同埋喺個社區度擴散咧，令到一啲咧係仲係匿咗屋企，係未有混合免疫嘅長者入邊咧，係另一次咧係受到影響，又嚟到我哋呢度系統再次受壓嘅。 嗱，疫情之間有唔同嘅配套，頭先提到一啲，譬如指定診所啦、遙距診症服務啦、一啲嘅硬件上面有啲隔離嘅設施啦，同埋喺譬如俾一啲院舍長者可以係住嘅一啲嘅暫託中心啦，確診咗之後，呢一啲應唔應該係取消曬佢，或者個考慮應該係點樣咧？ 嗱，我諗就係話你咧，就係、最好咧，都係話先搞掂個學校嗰個先啦，因為我哋都要成譬如70多万嘅師生做咧，嗰、那個佢都係盡快咧，係將佢咧係按部就班咁樣咧，係將佢哋由中學開始咧，快速咁樣嚟你係將佢取消。你睇下嗰個傳播情況係會係點樣，然後咧你再考慮個院舍嗰啲咧，有辦法冇辦法咧，係有啲條件許可嘅，能夠即係話將佢哋嗰啲嘅係能夠做到個原子隔離咧。如果做到要原子隔離嗰陣時候咧，佢都係冇問題咧。咁你當然咧係有個即係話機會咧，你係可以將嗰啲嘅一啲嘅強制嘅檢測啦，同埋一啲嘅開始將佢減少啊，又睇睇個院舍入邊嘅情況咧。因為個始終咧個院舍入邊咧，你講個混合免疫咧係一個係唔係有一個擔保嘅嘢，因為嗰啲長者咧，佢嗰個免疫能夠維持嘅時間比較短，就算感染咗之後咧，而家個二次感染比例都好高，所以都唔能夠掉以輕心喺個院舍度。所以院舍入邊嗰啲嘅放寬咧，可能要等咗你個學校放寬咗，然後喺個院舍嗰度咧係逐步去做咧，睇睇個情況會唔會咧，唔希望我哋又再次喺院舍度造成另一次災難性後果。 即係頭先所講幾樣嘢，暫託中心。社區隔離設施，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到嘅遙距診症服務嗰啲，如果真可唔可以有一個條件話有一日係完全係取消曬佢咧，定係都應該係要保留部分咧？你覺得係？ 其實就最主要就是你能不能夠俾到一些長者同埋啲長期病患者在感染咗之後三至五日能夠食到口降口服個抗病毒藥物啫。而呢樣嘢咧，就係、是、話你一定要安排到啲替代服務，因為喺而家嚟講，佢嘅價錢仍係相對貴。就算你在私營個市場入邊咧，你都要提供個藥物俾啲私營嗰度。究竟點安排咧？呢、這個就係要真係要去做啦。 Okay. 因為你政府個門診部能夠提供到個診症。嗰、那個比例係相當細嘅，最整體嘅社區，咁呢樣嘢佢要去睇咯。 嗯，最後我想問啦，因為而家去內地過關啦，咁都要嗰48小時核酸陰性嗰個結果嘅，係咪有必要咧？因為有啲消息、有啲意見都話，不如就將佢變成快測啦咁。你覺得從風險上嚟講點考慮？ 早少少停咗佢啦，嗰樣嘢其實你影響到兩地交流又冇乜實際意義嘅。你初時係驚佢咧，係因為有個跨境嗰個求診嘅問題啊，但係呢樣嘢咧係冇出現到。另一樣嘢就係話咧，內地嗰個疫情咧，其實已經絕大部分城市係過咗個峰位啦。而家主要係農村嗰個醫療嘅問題。喺咁嘅情形咧，即係話佢就算你取消咗咧，係唔單止話係對我哋嗰、那個即係話疫情係冇影響，而家都冇影響啦。你亦都係一樣嘢咧，都唔會出現一個跨境求診嘅問題嘅，因為呢個比較急性嘅病。你如果係輕微嘅病徵，你犯不著走去跨境去求診，因為呢個有相當高嘅成本。如果你真係嚴重嗰啲咧，你都冇能力跨境求診。 嗯、OK， 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啦。頭先提到咧就係譬如一啲檢測站有排長龍嘅情況啦，預約唔到嘅情況啦，亦都有議員提到就話喺內地咧其實揾做呢個核酸檢測咧都唔容易。有議員就試過係兩度去一啲點都撲空啦，亦都話收到一啲意見就話喺一啲內地嘅鄉鎮咧係冇曬核酸嘅檢測點噶啦喺現時，所以咧就有一個難度喺度啊。如果要做一個核酸檢測攞到一個陰性結果，你自己點睇1872311？ 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除夕同埋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通关十日北上者众，不过南下的人数未见踊跃。消息说内地自从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港签注，至今已经是收到过百万人的申请，预料农历新年开始内地的旅客是会陆续涌港，为本地市场增添动力。报道又说农历新年将至，北上的人数增加，导致到本地的检测中心人头涌涌，而内地的核酸检测站不足以及服务有限等等的问题，令到不少北上港人担心春节后返港有阻滞。消息说港府知悉有关情况，正是着手安排，预料很快会宣布取消核酸检测的要求。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冠疫情困扰本港超过三年，而家只系剩翻隔离令同埋口罩令两大防疫措施仍然维持。明报综合多个消息来源，政府计划喺三至到四月撤销口罩令，之前就会先取消染疫者强制隔离，最快农历新年之后实施，并且会一并考虑点样处理现有隔离设施。政府專家顧問孔凡毅認同上述撤銷時機，但是建議保留新冠指定診所給患者使用。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國泰航空和香港快運宣布因為日本政府限制航空公司營運香港飛往日本的航班數量，決定取消過百班下個月香港往來日本的航班，涉及東京、大阪、福岡和沖繩等港人熱門的旅遊點。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话，估计日本方面是因为地勤人员不足，例如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只有3至4个柜位为回港的旅客提供服务，为免影响服务质素而作出相关决定。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总人口近61年来第一次负增长。国家统计局昨日发表数据，统计至到去年年底，内地人口是14亿1175万人，较上年年底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每1000人-0.6，这个是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内地第一次出现人口萎缩。印度或者会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 有學者指出，中國正面臨遠超想像的人口危機，恐怕會造成經濟社會負擔持續加重。不過，亦都有專家認為並不意味著人口紅利消失，包括人均享有資源增加等。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入境處處長歐家宏昨日表示，去年一共錄得530萬人次出入境，按年上升1.7倍。去年簽發的特區護照數目更加是創歷史新高。入境處未來會致力提升復常通關效率和加強陸路口岸的基建設施，協助重建皇崗口岸和沙頭角口岸管制站。入境處又會在今日推出首階段個人化信息提示服務，提醒特區護照和簽證等快將到期的市民換證。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在大公報撰文表示，絕對不會放鬆打擊衛生黑點的工作，羅列全港衛生黑點給市民查閱的網頁將會在月內推出，等市民舉報復發個案和建議新黑點。政府並且會在今年年中完成修訂涉及環境衛生相關法例，並且會檢視例如有人餵飼老鼠、曱甴等損害環境衛生的問題。大公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两地正是根据通关头一个星期的数据进行分析，目前以港人北上的数目占多数，内地旅客仍然不算多，对于口岸和本港医疗体系尚未构成压力，两地正是研究推展第二阶段通关安排。社论说，期望会有更多口岸重新开放，包括取消预约配额和核酸检测等安排，让市民往返两地有更多的选择和便利。星岛日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印度新冠仿制药怀疑造假，有关药品未经注册在香港黑市热卖并且输入内地。社评指，特区政府不单止要加强本地药物销售监管，打擊出售未經註冊新冠藥的無良行為，更加需要積極與內地、境外相關地方執法部門合作，切斷製造偽冒新冠藥的產業鏈，共同保障民眾的健康安全和利益。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講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希望公眾充分理解無理批評法官無助維護法治。社評說，判案量刑不受政治干預是法治的基石，今年將會審理多宗國安大案，公眾會有意見，外部力量亦都可能會展開政治操作攻擊香港的司法制度，本地司法人員更加是要頂住內外種種的壓力秉公辦事維護法治。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內地去年人口減少85萬，扭轉超過60年來的升勢，轉勢早過預期，但是社會快速復常，有望掃除疫下結婚生育的障礙。官方的研判，勞動力當前供大於求，短期未足為懼。社評說，意味全國更加要把握時間提升生產力，推高收入和消費升級轉型，全面做好育兒、護老體系等改革，繼續邁向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經濟日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挤塞，龙尾喺大坑东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车多，龙尾就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在奇德专新村。 另外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径村挤塞，龙尾去到帝琴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手下留情，连根岁晚提提你。 刘伟恒最近系咪忙于大扫除呢？ 系啊系啊， 咁就要提提你，琴高琴低靠腰力，小心唔好整亲啊！ 哇，真系多谢你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3年1月18日，高铁今日起每日双向车票增至20,000张。 国安处拘捕6人，指有反政府组织制作刊印煽动书籍。 新增3843宗新冠确诊，多46人离世。 俄罗斯防长称，俄军将大规模调整，并扩军至150万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個月起咧，喺院舍嚟講咧，已經打齊3針嘅長者咧，可以喺護老院入邊咧係原址隔離嘅，就唔一定唔使去咧呢一個暫託中心嘅。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就話，隨住接種3劑嘅新冠疫苗嘅院舍院友咧可以原址隔離啦，長者暫託中心嘅需求咧大幅減少，會檢視情況關閉唔使用嘅一啲嘅暫託中心。佢話而家暫託中心有兩類嘅，咁啊一個就係亞博嘅展覽館啦，咁另一類就係一啲室內嘅體育館啦。就係睇住疫情嘅變化，咁啊話覺得而家都係可以處理到嘅。萬一有變化嘅時候咧，就要重啟部分嘅暫託中心咧，最快都會用到體育館呢一啲嘅暫託中心嘅。尋日嚟講就星島報等等啦，包括佢哋嘅報道都提到話係政府正研究啊關閉包括博館在內嘅全港10個長者暫託中心嘅，咁佢哋嘅報道就提到話，有需要嘅暫託長者咧就會移到去落馬洲河套方艙醫院嗰度係做一個隔離。明報咧今日嘅報道咧就提到話係會關閉曬全部10個中心啦，亦都話原本話呢一個嘅落馬洲河套區嘅呢一個方艙醫院嘅設施咧，就一度係諗過係改做暫託中心嘅，不過就話考慮到交通配套不便啊等等，最終咧係冇選用嘅咁。就住暫託中心之後嗰個嘅發展究竟係點咧？社署嘅回覆就係話會留意疫情嘅發展同埋暫託中心嘅使用情況，並且按有關嘅政策局同埋部門嘅建議，喺有需要嘅時候調整暫託中心嘅用途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李辉，有冇了解到系即系全港呢10個嘅长者暂托中心嘅去向，知唔知系点啦？同埋系咪真系会全部删晒咧？又合唔合适咧？你觉得？ 嗱，因为近期嘅拆水式下降啊，咁你喺亚博嗰度同埋啲社区嘅体育馆啊，或者系隔离设施，佢嗰、那个隔离嘅长者咧，其实而家佔用緊係1%嘅啫，咁你我哋都要計嗰、那個社會嘅成本同埋資源嘅運用係咪有效咁樣去運用咧？咁呢個都係一啲我哋需要納税人去計數嘅錢嚟嘅。咁特別係好似亞博咁，你10個展館，我哋個目前嚟講個勢頭都係向住一個復常嗰個方向發展咧，你睇到關又開咗啦，咁又好多可能國際上嘅展覽係希望嚟香港 可以即係重啟佢哋嘅展覽啦。咁如果我哋即係仲係將即係咁少人使用嘅展館唔歸還翻俾社會，唔歸還翻俾政府嘅話，其實係一種浪費嘅。 OK， 但從院舍嘅角度，你哋見到多唔多院舍長者係即係可能未打過三針，又或者可能比較嚴重啲，要係去到暫託中心嗰度隔離嘅？ 從1月1日開始。嗰、那個原子隔離啊，防疫措施改變咗之後，咁由1月1日今日都已經係18日啦。咁喺院舍嘅角度咧，即係話要真係需要轉移去嗰、那個社區隔離設施嗰啲，係真係插水式下降嘅，係少有嘅。就算係佢哋真係要去個隔離設施嘅嗰啲 case 咧，去到咧。可能都是要回到公營醫療系統的、可能需要民養啊，或者是有一些長期病患需要公立醫院的支援，是醫療的支援、所以呢，你這個中途站，你隔離設施的這個中途站的那個角色呢，慢慢呢就隨著院舍長者那個打針的比率，同埋大多數無論是院舍的員工或者是院舍的長者，基本上呢中招的感染的都已经是8899了，可以说。即是那个双重免疫力呢，我们看到即是作为我们自己在前线里面看到呢、是明显下降的。因为要感染的都感染到，除非是一个新的变种病毒来一次大规模，这样呢就难说。 Okay. 目前呢就应该说在原子隔离看到畅顺啦。同埋安全咯，暫時。 OK， 嗱，而家就根據消息所講啦，兩個方向嘅，一係就係、是關閉咗大部分嘅長者暫託中心啦，就係得翻一個嘅啫，就喺落馬洲河套區嘅方艙醫院。另一個消息咧就話根本可能連呢個都冇啦，就話明報嘅消息就話預計唔遲於下月底咧係關閉全部暫託中心，咁到時輕症同埋冇病徵嘅院友咧就原址隔離啦，重症嗰啲就直接分流去醫院啦咁。点睇呢两个方向呢？先讲落马洲河套区嗰个先，仲剩翻一个咁。 嗱，如果你一下子关晒咧，其实呢一个做法系咪有啲风险啦？呢个真系唔敢讲。因为病毒嘅嘢咧嚟得好快，咁所以个变化咧，我哋就真系要我哋好多嘅专家去睇住呢一個病毒嗰個發展啦，但係如果你話要開留翻一個嘅話咧，咁都未嘗不可嘅。但係問題人力咧、成本咧、資源咧，這個我哋都要考慮社會嘅成本嘅。咁要其實就係要密切去監察，去審視住嗰個需要啦。就唔係話關曬之後，我哋會唔會又突然之間？个情况如何啊？咁呢个就要睇我哋专家点样去睇呢个病毒嗰个发展啦。 头先讲话人力成本，你系关注院舍入边嘅人力成本，定系可能喺暂托中心入边留翻一个暂托中心嗰个人力成本啊？你系讲紧边样？ 暂托中心里边嘅人力成本，因为佢哋都系用一个比较高嘅价钱，你先吸引到去一啲咁高危嘅地方工作啊嘛。咁同埋个交通，佢哋都要考虑嘅。特別如果你話去到河套區咁遠咧，我相信你要招聘本港嘅員工咧，係相當困難嘅。你要開展服務，無論係運輸上邊嘅成本，無論係聘請員工咧，都係有困難嘅。 OK， 而家即係可能比較多咗院友啦，就輕症嘅話冇症狀就原址隔離咧。其實對於院舍嗰個壓力啊、人手等等啊，大唔大咧又？ 嗱。因为院舍的长者如果是轻症的，以往呢即是季节性的流感呢、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压力都是高的。那你说加上现在的新冠是不是压力会有加大呢？多多少少是有的。特别是原子隔离那些是阳性的长者，我们要提供服务呢、我们要保障我们自己员工的身体健康，因为他放工之後要回去社區接觸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們在防護方面啊，在工作的過程裡面呢，我們是要用大量的 PPE 啊、眼罩啊、mask 啊這些，那資源是用多了的。但是呢，我們是希望呢原子隔離那個醫療支援呢 是十分之重要。如果你的医疗资，因为目前香港大概90%以上的院舍都是有那个CGAP 啊。 嗯。 唔知。 OK。 咁咧就呢一个，如果个医疗支援系足够咧，应该系冇问题嘅。 OK，好，好，唔该晒李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辉是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有关于暂托中心的去向都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另外想跟大家讲是有关于旅游，因为其实日本上个月底就对于内地以及港澳航班就施加了一些限制，包括就一些可降落的机场的点和班次等等。不过机场那个点的限制后来就已经全面撤销了，但航班的数量仍然有一些限制。最新就是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就在前日宣布因应一些限制取消下个月中之前夾埋有101班的航班，涉及到去東京啦，往返東京啦、大阪啦、名古屋啦、福岡啦同埋沖繩等等嘅咁。呢、這個對於旅遊業界嘅影響又係點咧？請一位嘉賓一齊傾下。中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早晨。 早晨。 點睇呢個班次要減少嘅數量咧？101班啊，去到。 其實就有少少都係預咗嘅，因為呢一個都係新業翻上個月底，日本政府講嗰件事啦，即係初頭話唔俾飛三個航點，之後復飛翻減班次。其實嗰時個措施係講緊去到三月底嘅，咁啊其後就唔同航空公司有唔同嘅取消航班啦，咁有啲就可能一刀切就 cancel 到三月底，咁有一啲就可能係局部咁樣慢慢去 cancel， 咁中間可能再會同可能要飛機調配啊，可能會同日本政府再磋商啊，咁所以唔同航空公司有對於取消航班嗰個時期有一啲唔同嘅係啦，唔同嘅方法。 因為後尾其實航空公司又話可以增加翻若干航班噶嘛，咁有冇諗過而家又要需要取消咧？ 其實講大原則性就係話增加翻航班，我意思就係話增加翻啲航點啊，因為而家個原則性就係話基本要一至三月要跟翻十二月嘅航班去飛去日本嘅，咁所以有啲新嘅航班，譬如後加咗，為例就福岡、名古屋或者大阪嘅班次、沖繩班次，呢啲班次其實喺十二月未有嘅，咁所以就係一月份要 cancel 啦。咁可能再磋商啦，咁而家可能磋商無效啦，咁啊再 cancel 多去到兩個禮拜去到二月中咁樣咯。 點睇個宣布嗰個時間點咧？因為其實部分航班其實下個月初就已經起飛噶啦，對於旅客嚟講。又即系准唔准备得切咧？咁 咁我咁今次一定好过上一次嘅，因为你农历年后淡季啦，咁同埋即系你近咗两个礼拜，远就去呢一个月啦，因为月中宣布去下个月中咁样。最紧要系有得调配啦，因为前后啲航班其实都有位可以调动嘅，咁最紧要行假期就得到啦。就唔同上一次你一讲就系讲紧成个月，咁大部分第一行多咧，因为涉及到农历新年。第二就系话农历新年期间好多机，即系佢宣布嗰一刻，其实好多飞机已经满咗，咁所以可能即系想拣冇得拣啊。咁啊，今次又時間性，你可以話即係一人二啦，兩個禮拜到一個月，究竟適唔適合？但係嗰個起碼選擇會多咗咯。 OK， 對於自由行嘅旅客啦，同埋對一啲團客嘅影響分別係啲咩咧？其實 旅行團就好啲啦，因為始終都係旅行社包辦曬所有嘅機票、酒店啊、當地玩樂咁樣。咁呢啲純粹客人就係改期、改地點。如果改唔到就退款咁樣。自由行就吃力啲啦，因為可即係買完機票酒店之後，可能有好多嘅當地嘅門票啊、車費啊、活動啊都預約咗嘅。咁我相信有一部分都未必可以退嘅，係啦。咁變咗或多或少都會有少少損失。 幾多？譬如以你了解啦，即係旅行社嚟講，有幾多團係可能要取消？有幾多係可以幫到啲客係調到去第二度咧？又係咪真係咁容易調到咧？因為整體航班係少咗噶嘛，咁整體影響嘅客有幾多咧？你知唔知？ 我哋頭兩個月，因為最受影響，我哋就係講緊沖繩、福岡同埋名古屋啦。咁琴日都通知咗大約200個客人到啦，頭半個月涉及嘅航班裏面。咁暫時望落去就九成嘅客人都會選擇係轉，可能係褪前後日子啊，甚至乎嗰一個名古屋 cancel， 可能飛咗去大阪或者東京啊咁。咁即係有選擇啦，咁變咗客人都願意，大部分都願意再繼續去旅遊咯。 點解話影響名古屋或福岡嗰啲多啲嘅？東京大阪嗰啲少啲 多啲嘛，係啊，喺一月開始，咁即係十二月可能係講緊一個禮拜飛三班咁。咁去到一月份，變咗係 daily， 每一日都有嘅。咁而家要跟翻十二月嘅，咁就變咗每一週要取消翻四班咯，咁樣。 整體嚟講，你哋有幾多團啊？可能係取消咗，或者有幾多客係要退錢嘅？ 頭先所講就涉及到有二百人左右啦。咁如果九成都轉得到嘅預計，咁啊，即係大約二十個以下人會退款咯。咁啊，180個會轉到團。 嗱，而家個講法咧，我見到消息人士就話，航空公司咧一直希望爭取日本當局咧係放寬限制嘅，但係到本月中都冇進展啦。咁所以日前就公布削減二月嘅航班。如果未來兩週咧都再冇進展咧，二月餘下嘅日子嘅航班咧，亦或許啊，亦都要係削減嘅。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咧？係咪都係預計二月可能後半節嘅時間都可能要繼續減航班，甚至三四月都要咁咧？ 呢、這個都係其實我估計嘅，因為頭先所講就個措施其實一開始係講到三月底嘅，咁即係不過呢段期間航空公司或者同埋透過唔同嘅方法向日本去邊爭取啦，咁爭取唔到咪有跟翻嗰個條例就慢慢去取消咯，咁所以而家就宣布到去二月中，如果喺呢段期間啊，即係向假設到月尾都爭取唔到保留翻增加咗航班嘅，咁有機會去到今個月底一月底。就會宣布啊，二月中到二月尾就會繼續取消。 會唔會寧願去早啲公布咧？咁你哋可以預先去準備啊嘛。 早有早好啦，即係都似啊，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咁其實我哋都想航空公司爭取嘅，即係盡量去保留航班啊。譬如參加咗兩團或者接行客可以跟翻佢哋原有 schedule 啊，即係好過話咁快舉手啦。算啦，我就 cancel 曬佢啦。咁所以好即係睇下最終爭唔爭取得到。你爭取到咁梗係好啦，爭取唔到就點解即係可能會埋怨，點解唔早啲一刀切咧？咁要睇睇最終個結果係點。 你覺得頭先你話可能？去到三月嘅，但三四月会唔会都直情影响到咧？同埋会唔会喺而家已经系未必敢或者计划定话开一啲团喺三四月嘅咧，影响到你哋嘅运作嘅咧？又 四月打后就其实就冇乜大影响，因为都未正式宣布究竟会唔会将个 policy extend， 咁呢个大家都系观望嘅啫。但系而家影响到四月打后就系新加嘅航班啦，即系就算我哋或者航空公司想申请一啲新嘅航线啦，飞日本。暫時都係唔接受申請住嘅，咁呢個會即係會延遲咗或者阻擾咗我哋嘅計劃咯。 半分鐘到啫，會唔會影響旅客去外遊嗰個意欲啊？見到 呢、這個反而就係現時感覺係嘛，即係你再即係又再宣布呢個 cancel flight。呢、這個嘅感覺啦，即係總之，總之唔係好大影響，但係個感覺上或者聽到 news 嘅話，都會影響嘅。咁所以呢個禮拜都感覺到就係見到客人嘅查詢啦， okay. 或者係實際報名或者訂購啲機票意欲係減低嘅， okay. 即係大部分都係話睇定啲先。 好，唔該曬袁振寧，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本港入境防疫防控措施放宽后，第一艘国际邮轮抵港，旅发局举行欢迎仪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会到场迎接。邮轮经鲤鱼门驶入维多利亚港，消防船喷水欢迎，码头亦有醒狮表演。杨润雄同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及旅发局主席彭耀佳等会向抵港旅客派发纪念品，并到船上举行欢迎仪式。今日抵港旅客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约几百人。旅发局为他们安排行程，包括参观西九文化区、到西九龙游览和乘坐山顶缆车等。呢艘邮轮在今个月5号由新加坡出发，途经泰国和越南，今日在香港停留一晚，听日回程返新加坡。海关日前瓦解一个大型清洗黑钱集团，并倒破一个在住宅单位操作的洗黑钱营运中心，涉款大约60亿，是海关历来破获的洗黑钱案中金额最高的一宗。 行動在今個月5日進行，9名懷疑涉案人士被捕，年齡介乎39歲至68歲。立法會早上舉行第六次前廳交流會，由署理財政司司長黃偉麟帶領多名官員出席，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發展局局長凌漢豪等。今次交流會討論的議題包括引進重點企業、會議展覽業發展、組裝合成或機電裝備合成法等相關事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一個小組會議上表示，雖然俄烏衝突仍然持續，利率不斷上升，但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將在今年觸底反彈。格奧爾基耶娃在發言時確認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即是將會從去年的大約 3.2% 減速至 2.7%。 不過他指出，從今年年初以來已經看到一些好消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全球經濟增長將在今年觸底後回升。更奧爾基耶娃又指出，全球面對的三個非常重大挑戰，包括俄烏衝突、生活成本危機和利率處於幾十年來未曾見過的高水平。他認為世界必須明智地管理供應，向更安全的方向調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翠积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14点，跌63点，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4，升6；诺辉健康29.4，跌咗1.45；阿诚医疗23.95。阿诚医疗最新24.05跌3.1，阿里巴巴111.8跌2.7，美团162.4跌2.4，京东集团228.4跌11.2，友邦保险86.35升7.5，药明生物69.2跌2毫，新东方在线61.5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28.87，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79，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302点，升163点。港金报177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77美元，卖出190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 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在福亨村。封路情况，旺角花墟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年初一早上的八点钟，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以及是部分的太子道西支路会临时封闭，而太子道西去返大角咀方向行驶的车辆不准又转入去洗衣街，咁大家要留意返。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没有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虎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康泰星神旅游相继清盘， 金管局就先卖后付产品向银行发通告，速落实七项保障消费者措施， 健身中心 Fitness First 全线结业。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虎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2023年1月18日，高铁今日起每日双向车票增至20,000张。 国安处拘捕6人，指有反政府组织制作刊印煽动书籍。 新增3843宗新冠确诊，多46人离世。 俄罗斯防长称，俄军将大规模调整，并扩军至150万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報道咧就提到話，立法會咧唔同嘅委員會咧就話，自今屆立法會期開始咧就已經係改變咗個會議紀要嘅記錄方式啊，就用一名議員用呢四個字咧去記錄一啲議員嘅發言啦，就未有好似過往咁係直情講清楚邊一個議員係講佢哋嘅意見嘅咁。咁啊見到立法會秘書處咧都有個回覆嘅，因應呢一個嘅報道，佢提到咧就係話。秘书处咧喺第七届嘅立法会开始咧，已经优化咗委员会会议纪要嘅议备方式啦，以精简咁样去归纳啦，同埋整合咧与会者嘅发言重点啦。呢个系为咗方便咧公众人士、议员同埋官员更加容易掌握立法会委员会会议嘅流程，以及系议程嘅项目讨论要点同埋回应等等嘅咁。呢、这个就系、是、有关于立法会秘书处有关嘅回应。你自己又点睇呢一个做法咧？见到记协咧就话有关嘅改动咧系会窒碍到市民理解立法会议员的工作，削弱公众的知情权等等的。自己怎么看呢？18723，我们稍后都会找嘉宾和我们谈的。现在先听大家的电话，有石先生，早晨。 是，早晨，薛乐文。 早晨，你好，请讲。 是，你好。我有些突破性的意见。根本香港全部应该要复常。你看看现在那个核酸测试呢，在香港或者国外根本都找不到的。咁我哋应该用快速测试嚟代替咗核酸测试。嗱，我举个例子，我屋企咧11个人，9个人感染咗啦。咁佢哋咧就冇去核酸测试，快速测试之后2日翻工翻学啦，到而家都相安无事，亦都冇传染到人。点解香港政府唔从善如流咧？仲有一样嘢，薛乐文，而家你睇下人哋国外，全部都唔戴口罩嘅。你睇下英超， 睇下澳洲網球，全部人個密切接觸都唔需要戴口罩，點解唔香港仲要即刻唔去取消呢？仲有一樣嘢，你而家成日叫啲細路要快速測試先去翻學，咁樣個經濟係咪要負擔多咗啊？政府又冇補助嘅，你全部樣樣嘢都係即嗰啲所謂專家咧係撳地游水，樣樣都話核酸測試最好，樣都話核酸測試最好。嗱，你而家係養肥咗啲核酸測試嗰啲公司，我認為咧。而家現在因為點解咧？就算我屋企人感染到咧，一個禮拜最遲四五日就好翻啦。所以我希望咧，政府因為一定要從善如流啊。 OK， 呢啲係我意見嚟嘅。 好，唔該曬石生，講到有關於疫情相關啊，頭先講到譬如口罩啊、檢測啊等等，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休息一陣。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近年来有关香港史的研究、教育和推广越来越受重视，题材层出不穷，学者人才辈出。休日请来香港史研究专家叶德平博士以及李君杰博士细说香港史的苦与乐。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關於立法會一些委員會就是改變了個會議紀要的記錄方式，不過這個紀錄方式的改變就不影響財委會和立法會大會的，因為大會和財委會的會議紀錄都是逐字記錄並且清晰列出一些發言的議員的名字，不過一些其他的委員會在第七屆立法會開始了之後，他們的會議紀錄都是精簡了，見到立法會秘書處的解釋。又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杨永杰，点睇喺一啲嘅会议纪要或者纪录嘅方式入面，冇好似以前咁係有具名纪录，係反而可能用一名议员就咁讲，跟住就讲佢哋一啲意见嘅撮要，点睇呢个做法呢？ 我自己嘅睇法呢，我对于秘书处嘅即係而家喺委员会用一啲嘅撮要嘅方式去记录呢，我觉得係理解嘅，因为整个议会呢以前係由70人要到90人，咁如果是逐個議員記錄低他的內容呢，的確的工作量會很大。咁但係當然我都同意呢，即係如果話係秘書處的工作係可以應付到呢，其實我都係同意呢逐字記錄啦，或者逐個議員佢將佢撮要去記錄，呢啲我都係同意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會影響到公眾去查閱呢？咁因為始終我哋成個立法會啦，佢有影像嘅錄影啦，同埋聲音嘅錄影啦，其實如果市民想查閱我哋議員嘅發言咧，其實都係可以去揾到，但係始終都唔係咁方便咯。所以我都同意，即係如果秘書處係話喺佢嘅工作量允許下面咧，可以將每個議員嘅發言嘅撮要咧記錄低咧，咁其實我都係支持嘅。 佢其實一樣係有個撮要喺度嘅，不過就只係個名，以前就係成個議員嘅全名，就變咗做一個議員呢四個字。其實有幾大分別咧？對於秘書處嘅工作，即係寫埋個議員名，係咪真係會增加咗工作量咧？ 佢除咗係咁嘅內容之外咧，佢本身會議記錄裏面咧，仲有係一啲嘅總括嘅意見嘅。咁佢係包咗唔同嘅議員嘅意見喺度嘅，所以佢個做法咧，我覺得係可以即係方便到嗰個秘書處嘅工作量咯。即係佢譬如有啲綜合意見咧，佢就唔需要話一名議員啊，咁可能有幾個議員嘅綜合意見咧，佢就相對會簡單啲咯。咁當然即係如果話因為始終第七即係呢一屆咧就會。人數多咗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啦。咁當然係咪唔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呢？其實你喺其實大會啊、財會啊都係逐字記錄，咁只要係即係用翻啲相關嘅應用軟件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咁呢個我其實我都自己係都認為係可以循呢個方向去做咯。 從工作的角度來說，如果是有多名議員有類似的意見，甚至是都說這一屆其實多了議員，要了解究竟哪個議員是說這些意見，不是更加應該是要清晰地列個名字出來嗎？ 這個我們同意的，但是你要看回秘書處的工作量，因為秘書處他本身人手是沒有加到的，那你多了這麼多的議員，可能他要去在一定的時限裡面交個會議記錄出來呢， 咁嘅做咧就係、是、相對咧就方便咯。但係當然，當秘書處熟習咗即係呢個方式之後，而又可以用啲相關嘅應用軟件去處理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記錄翻個議員名或者逐字記錄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可行嘅。 嗯嗯嗯嗯。嗱，經秘書處嘅回覆嗰度都有提到啦，委員會嘅會議紀要嗰度咧加設咗附錄嘅，就話再列咗每位與會者嘅發言時間嘅標記，以便啲公眾人士有需要嗰陣咧係收睇個別議員啦或者官員嘅發言內容啦，咁所以從公眾人士嚟講，你覺得呢一個做法同以往睇個撮要嗰個分別或者個影響有幾大咧？會唔會真係公眾人士嚟嘅角度嚟講係會有機會即係麻煩咗啊？或者所謂了解啲議員發言嗰個透明度都係細咗啊？咁樣咧會 透明度我就唔覺得係細咗嘅，不過你話係咪方便到嗰啲市民去查閲咧，咁我覺得係有少少唔係咁方便啦。因為通常你如果係有記錄到議員名嘅時候咧，你 search 咧打個議員名，其實你已經可以揾到佢相關嘅發言，係相應地咧就係方便啲嘅。咁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事實。但係如果頭先我所講秘書處嘅工作量，因為呢個咧都唔係淨係立法會，我哋區議會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因為要睇翻嗰個。即係秘書處嘅工作量係咪應付到咯？咁但係我頭先都講啦，而家啲應用軟件咧，其實立法會大會又好啦，財委會其他會議都好啦，其實佢哋都係應用咗嗰啲即時傳譯嘅軟件去逐住記錄翻。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可行嘅方向咯。即係未來如果真係可以做得到嘅話，其實我覺得秘書處都應該去做翻每個議員去記錄咧。這個都。所以我覺得呢個都是方便市民去查閲啫，其實都不是話有太大的難度。當然我都考慮翻佢哋嘅工作量嘅問題咯。 頭先啱啱講到話立法會大會同埋財委會嘅會議都係逐字記錄啦，亦都係具名咁樣去列出嗰個發言嘅議員嘅。咁頭先你就提到話啊，其實係其他委員會呢一啲嘅會議記錄使唔使都係逐字去做到記錄咧？你以你所知嗰個限制係啲咩咧？同埋我見到其實立法會秘書處個回應咧就係話優化咗嗰個會議紀要，咁所以就精簡地歸納。同埋整合與會者嘅發言重點啊嘛，咁如果逐字去記錄嘅時候，同佢原本嘅原意去優化，要係精簡嘅，又係咪有矛盾嘅位咧？呢、這個 其實要睇翻即係大家嘅期望係乜嘢啫？即係如果你話逐字記錄咧，其實就係、是、我估即係一個會議咧，可能出到嚟咧講緊係幾萬字上十萬字嘅，咁呢個係咪都係方便到市民去查閲到？即係了解到個成個議員嘅發言呢，如果一個議員發言你要睇曬咁多呢，其實都係唔方便嘅。咁你用返撮要去做呢，其實就要辛苦秘書處啦，佢又將大家嘅發言呢，就將啲佢哋啲精簡嘅意思呢就寫返出嚟。咁呢個都係方便嘅。但在乎就係話啊，使唔使返個一個議員嘅名啊定點樣。咁如果當你寫返一個議員嘅名邊個發言呢，或者幾個議員發言呢，咁你變相呢就喺秘書處喺嗰、那個撮要工作上面咧，个工作量就会相对会大好多嘅。咁呢个就系个分别喺度咯。咁当然，如果公众话查阅，我觉得就唔影响透明度，因为本身每个议员发言都清清楚楚系有个视像记录啊、影音记录嘅。咁当然，我哋都为咗方便市民查阅咧，我觉得啊，可以用啲科技咧去处理翻呢啲会议记录嘅情况咯。 咁所以你觉得应该个平衡系应该系即系好似过往咁样撮要，但有翻个议员嘅名啊，定系逐字做先至啱啦？同埋头先你提到都话明白嗰个公众嘅需要，或者可能造成一啲不便嘅，但系都理解就系秘书处嗰个资源啦、人手啦，可能系冇加到嘅咁你会点样跟进咧？如果系嘅，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首先第一样嘢就要跟进秘书处嘅人手嘅问题先啦，因为如果人手多咗，咁其实处理呢啲。會議記錄咧就相對係寬鬆啲嘅，因為你以往70人嘅時候咧，個量就係咁多啦，咁其實可以處理到。但而家去到90人咧，咁你必須係增加人手你先係處理到。如果你唔增加人手嘅話咧，佢唯有嘅做法可以喺閒時裡面加到個會議記錄咧，就係、是、用咗而家新一屆嘅做法咯。咁如果話啊，我唔加人手，其實就唯一用科技就逐字記錄最簡單，因為逐字記錄咧，佢係用啲軟件咧。將你翻譯出嚟嘅啫，所以嗰個咧就需要人手咧就少好多嘅，所以對於我哋議員嚟講咧，係唔係即係有冇名咧？其實我哋都係冇乜所謂嘅，即係坦白講，因為本身你影像已經記錄低你係講嘅內容，所以咧呢個係唔會影響個透明度，亦唔會話將語言嘅嘢、發言嘅內容咧就 用呢样嘅会议记录嘅形式咧，就隐蔽咗就唔会嘅，我觉得。 嗯 ，OK， 好啊，唔该晒杨永杰，同你倾到呢度。杨永杰咧系立法会议员啦，讲到有报道就提到话立法会一啲嘅委员会咧就系、是。今屆起其實都改變咗嗰個會議紀要嘅記錄方式，就用一名議員咁去記錄一個一啲發言嘅議員嘅發言嘅內容啦、啲撮要啦，就冇好似以前咁咧係有列明咧嗰個嘅議員嘅名嘅。不過喺立法會大會同埋財會就照有翻睇到個議員嘅名嘅咁。另外想同大家咧就講有一個嘅調查，就關於喺疫情之下啲失業同埋再就業嘅情況，失咗業之後再揾翻工嘅情況有幾難咧，同佢哋嘅教育程度有幾大關係咧咁。請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早晨。 早晨，早晨，早林文。 早晨，黄建伟。社联就做咗呢一个调查，其实我想知系几时做，同埋访问咗几多人嘅咧？系边啲行业多嘅？ 系，其实我哋旧年做嘅，咁咧就我哋就访问咗一啲过去五年曾经失业嘅人啦。咁但系我哋今次发布咧就集中于揾过去两年喺疫情期间，即系2020年至2022年之间。有740多位嘅朋友咧接受咗我电话调查啦，咁就我哋其实发现咧就呢啲曾经失业嘅人士都多嘅，咁但系咧佢哋都喺半年内揾到工，不过我哋见到个现象就系话喺呢啲失业嘅人士里边，如果佢哋教育水平比较低啲嘅咧，我哋发现佢哋去揾工嗰个状况咧系会差啲啦。首先就是他们收入会差了一点比起一些教育程度高的人。另外他们薪酬啊晋升啊等等机会呢其实都会比之前那份工是会差一点。那我们都担心就会影响到他长远的职业发展的问题。 所谓那个的薪酬啊福利啊晋升机会等等不及上一份工或者那个薪酬会低是差几远的、那个程度是差几远、 其实呢我们见到呢即是再找个工又或者转了工那些人呢、其实他们如果低教育水平的呢其实就一般平均来讲呢就是跌了 7.7%、但如果他们可能是大专或以上程度呢就他们那个下跌的幅度呢是少一半的即是3.几%其实。咁當然其實就除咗呢啲之外呢就我哋都見到佢哋我哋一問佢就係話無論喺嗰個佢哋覺得個工作穩定性啊佢哋嗰份新嘅工係咪啱佢哋嘅興趣啊係咪啱佢哋嘅資歷同埋佢哋嗰啲經驗啊等等呢其實都比以往個嗰個工作係差嘅。咁就呢個我哋因為其實呢班人呢佢哋而家嘅年齡呢大概都係40多岁到其實仲有10多年嗰、那個職業生涯，咁都係一個好壯年嘅勞動力啦。咁我哋擔心即係因此而影響到佢日後喺個工作發展佢自己個人啦，但亦都對於香港整體嗰個社會發展咧，可能都唔係最好利用呢啲嘅勞工嘅嗰個人力資源咁樣咯。 有冇話其實都了解到呢啲即係失咗業嘅人士啦？就算頭先話半年內揾到工啊，大概78%咁樣。其他嗰啲咧有冇話最長要去到幾多？或者整體嚟講，其實算唔算係持續失業嘅情況都叫做係嚴重咧？ 持續失業咧，我哋就見到暫時即係就唔係好嚴重。不過我哋就見到一個現象係咩咧？就係、是、咁大家都知道喺疫情期間咧，其實就受影響的行業多啲會係譬如住宿啊，同旅遊業相關嘅嘢啦，同貿易有關嘅嘢啦，同物流運輸有關嘅嘢啦嘅行業啦。咁依啲行業咧，即係由如果尤其是低收低教育水平嘅勞動力的話咧，其實佢哋就比較脆弱啊。即係呢一扎呢啲工呢啲產業咧，全部都係同全球經濟、全球嘅環境有關嘅一啲產業。佢一有事的話，好似疫情咁樣，或者一有經濟衰退定係點樣咧？咁佢哋就會即係首當其衝。咁而我哋見到呢啲行業裏面嗰啲職位咧，往往就係譬如你做開做導遊嘅咁樣，咁其實你好難有啲咩晉升機會，或者你做茶餐廳，咁你都冇乜即係晉升階梯嘅。咁我哋就覺得啊，其實當然呢啲勞動力佢可能都係最終希望在呢啲行業度揾到一份工或者就業嘅，但我哋就覺得係咪可以開拓佢一啲新嘅可能性同埋一啲機會？譬如話係咪可以政府都去拓展一啲新嘅產業，同香港嘅社會發展需要相關嘅一啲產業， 然后话俾佢知啊，其实我哋有啲选择，只要接受少少培训咧，其实佢哋就可能可以选择呢啲工，咁对香港有用，对佢自己亦都个发展亦都系有利咁样。 嗯，其实而家譬如政府嘅政策嚟讲咧，对于一啲失业人士或者一啲教育程度相对低啲嘅人士，所谓再培训去转型，你觉得够唔够呢啲措施啊？ 嗱，其实而家大家都知道，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嘅，可能就再培训局啦。 嗯， 咁有少少津贴咁样啦。咁但系就我哋觉得，我哋见到再培训局，咁当然佢都有一定功能发挥到啦。咁但系就嗰、那个培训嗰个选择啦，特别依班所谓低学历啲嘅朋友咧，系相对而言嘅啫。因为我哋见到喺个调查里边咧，多数佢哋都系高中或者系预科咁嘅程度。咁佢哋可能都有相当嘅教育水平嘅，不过喺再培训局里面会唔会有啲高端啲或者程度高啲嘅课程嘅选择呢？呢个第一。第二就係、是、一般如果我哋见到呢班人呢，其实都系相对低收入啲嘅。咁你叫佢培训，其实佢可能会影响到佢收入嘅。咁、 okay, 如果嗰啲人培训，即係话如果我哋咪应该有多啲资助呢咁样。咁可能呢度可以提升一下咁样。 O、okay. K， 我见你就话即系有一啲教育程度比较低嘅受访者啦，年纪都比较大啦，佢哋都有唔同嘅失业嘅时候有啲需要。你哋嘅建议系点啊？有啲系涉及到人力资源策略嘅，有啲就希望加强成个就业发展嘅。可唔可以简单讲下你哋嘅建议？ 我谂简单嚟讲就系、是，我觉得应该我哋首先系嗰个产业结构点样可以即系提出一啲新嘅产业，特别我哋护理行业啦。而家讲基层医疗咧，其实喺一啲前线嘅职位咧。可能日後係會好大量需要嘅，而家根本上都人手短缺。咁第二就係、是、即使開咗啲產業咧，咁其實點樣去做好個培訓工作，然後個培訓之後咧，佢哋真係 make sure 佢哋都有嘢做嘅。咁我哋見到其他國家咧，就會喺一個高即係高層次有啲策略咧去定。咁我哋尋日提出，譬如護理業咁樣，我哋係咪可以有一個好似建造業訓練局咁樣，或者建造業議會咁樣？去搞一个护理业嘅训练局，去规划好呢啲培训，同埋去 match 嗰啲工作咧。咁当然头先提到就系话，如果要培训基层嘅劳工，佢点样可以俾一啲嘅资助支援佢哋咧？咁无论系再培训局里边嘅津贴啦，或者系如果去到一啲大专院校，一啲超过30岁以上嘅，而家可能未必受惠于。現時的資助的計劃，那其實是不是可以擴闊那個資助計劃cover 埋佢哋呢，這樣可能就會整體去提供更多支援給這些朋友。 一分鐘到，整體你覺得香港對這些失業人士的支援或援助制度是怎樣 呢？其實我們一直都覺得在疫情期間有一些臨時的失業援助啦、失業援助金啦，我們覺得在短期裏面呢未有啲咩制度可能都需要嘅，咁但係长远嚟讲呢，无论你係低收入好定係高收入好，一有受到失业影响呢，其实个收入就会好大影响，生活好大影响，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应该有个失业保险嘅制度咁样。 OK， 好啊，唔该晒黄建伟，同你倾到呢度。黄建伟咧就系社联业务总监，咁佢哋就社联其实做咗一个喺疫情下啦，一啲失业同埋再就业嘅情况调查，咁其中一个发现就系话，近78%嘅失业人士咧可以喺半年之内揾到工咁，但系亦都要视乎佢哋嘅教育程度啦，咁有啲唔同嘅情况嘅咁。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外面气温13度，相对湿度56%，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嘅。